春四月，杨絮飞扬。薛老将军初春受了寒气，卧病已有一月。老将军年已老迈，又兼薛远在朝中大放异彩，他已有休治之心，准备从朝堂上下来给儿子让路。从四月初起，薛老将军便上书两次告归，均已被圣上驳回。前不久，薛老将军第三次上书告归，言辞恳切，情深意重。圣上叹了口气，亲自驾临了薛府，看望长病不起的老臣。关注着这事的人心中知晓，这回薛老将军应当就能治事成功了。圣上亲至，荣誉非同寻常。一大早，薛府众人就恭候在薛府门前。圣上今非昔比，早也不是当年被权臣掌控的小可怜，而是镇住万里江山的定海神针。这几年来，除了献上标点符号的太傅李宝逝世时圣上亲临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臣子有这般的殊荣。薛府上到薛老将军，下到打扫奴仆，俱都心中喜悦自豪。在人群之中，有一道坐在轮椅上的影子，此人面色是经久不见天日的苍白，身形瘦弱的无一丝男子气概，但那双眼眸却极深，深得好似波涛不动。手握滔天大权的摄政王薛远，从来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有在废物薛二身上醒来的一天。薛二公子平日对圣上的态度可谓是害怕之极，犹如老鼠碰上猫。他曾被圣上吓过两次，在他面前提圣上两个字，就如同吓唬小童时说夜中哭闹会被阎王爷带走一般威慑。但今日的薛二公子却不一样，他已经整整三日未曾说过一句话，现在刚一开口，嗓音就像是坏了一般的阴哑难听。 圣上驾临，是应当行礼相迎。哼，只是今日身体不适，背上的骨头疼得很，怕是弯不下腰了。 仆人一瞧，是了，薛二公子何时会将背挺得如此直？他快步走到夫人跟前，低声说着二公子的不是。薛夫人脸上的喜悦之情变淡了些，侧头朝薛二公子看去。薛二公子正定定地看着他，好似许久未曾见过他一般。薛夫人心中疑惑，但却突然心中一软，对仆人道， 那就扶二公子到后面去，见过圣上便下去休息。 仆人将薛二公子推到人群最后方，刚刚站定，圣上的銮驾便驾临在了薛府门前。前头的人恭敬弯下腰，特别是奴仆们几乎要头着地。薛二公子虽然坐在轮椅上，人又在最后，却反而在这时目光直视，看到了那辆皇帝乘坐的銮驾，也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薛远一身官袍，飒爽翻身下马，径直走到銮驾跟前，弯身抬手。 圣上请下。 周围的御前侍卫衣袍整齐，精神抖擞，黑甲禁军跟随在外侧，双目炯炯提防四周。薛二公子目光在另一个自己身上沉沉看了几瞬，身姿样貌俱是他的样子，但这尽职尽责对着皇帝效忠的模样，真是让他觉得荒唐可笑。皇上未死，卢峰之祸尚未危国，宦官之乱未曾祸乱朝纲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薛远也没有造反，这里的一切都让他陌生至极，他难以想象 这里的自己怎会对着皇帝效忠，成为连躺在病床上的薛二也知道的一条皇帝脚下忠心耿耿的狗。 銮驾打开，明黄色衣袍打了个滚，圣上递出手，被薛远扶着小心而下。薛二公子从圣上的手往上毫不顾忌地直视圣颜。圣上龙袍繁复，初春的日子也披了一道深色的大氅，他眉目温和又暗藏锋利，唇角微勾，正是一副爱臣如子的尊贵模样。薛二公子直直看着，从圣上的指尖看到圣上的发梢。 年轻又娇弱，手段了不得。 薛老将军被扶着行礼。 圣上万安，得圣上驾临，臣万死足矣。 顾元白扶起他，笑了笑。 这话薛青不可再说。 薛二公子还在看着圣上，身边的奴仆却推着他悄声退下。 公子，咱们先行去休息。 摄政王眼眸一沉，却沉默地由奴仆推动轮椅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皇帝示弱，卢峰可从来没有把薛家父子俩从边关召回京城，薛二的腿他也没有打断过，他是直接手起刀落要了薛二的命。 这辈子一切的不同都是从这个本该早病死的皇帝开始。 薛老将军果然提出告归一事，顾元白瞧着他以两鬓发白的发丝，叹了一口气，终于准了奏。看望完忠臣，顾元白便让众人在身后远远跟着，徒步和薛远在庭院曲径中漫步走着。行到半路拐角，薛远突然咳了一声，提醒道： 圣上， 还以为你能忍到多久呢，连两刻钟都还未到。 您早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顾元白忍不住一乐，拉着他走到一座假山后站定，让工人在远处莫要上前，就推着薛远靠在了假山上。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薛大人明里暗里的想让顾元白主动，顾元白就让他瞧瞧什么叫21世纪的男友力。薛远正要靠近，天边却有一声闷雷炸响，顾元白扑哧一声： 听见了没？老天爷都让你别动。 薛远叹了口气，为顾元白整理衣衫，两人一同回城，怕有雨落下。 圣上在此等待片刻，我去带人拿些雨具来。 果不其然，片刻后春雨落下。 去吧。 顾元白从怀中抽出手帕，细细擦掉他脸上的雨滴，笑着道。薛远脚步匆匆地带着人走了。顾元白走到廊道上，看着春雨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木轮滚动之声。他侧头看到坐在轮椅之中缓缓前来的薛二公子。